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广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杰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现在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海参呢越来越热衷啊， 是的， 尤其是老人呐、啊嗯，甚至有些家里边给小孩也吃啊， 可以吃一 个。这个忙碌的上班族男女也都吃啊。 是的，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特别不利的问题啊，就是由于前些时候这个大的气候的原因啊，造成很多的海参都死了。 嗯， 所以呢，现在海参是暴涨啊。 是，嗯、您到什么超市啊，或者说是到一些这个干鲜果品店里边，或者说是营养品的店里面，您去看看今年的海参，现在开始这个季节开始。那个价格呀，跟往年就来说，往年可能都是微微有一个涨10%、多少，但今年涨幅度特别大。 是， 而且呢，据预测来说，因为由于今年这个夏天的气候的原因所导致的，这些好多的海参，特别是小的海参，都已经没了，化了，在里边就死了。 嗯、 所以呢，3年之内很难再出这种大的海参，所以在这3年之内，这个海参的价格，不但可能是一路这么坚挺下去，而且可能会越来越贵。 嗯、 所以这个在这个圈子当中达成了一个大家共同的认知的一个共识。往年到这个秋冬季节，我们吃点海参，我们营养营养，我们调理调理啊、但是今年再想吃的话，您发现，哎，您好像去年能吃一冬天的，今年你就吃一个月、俩月，同样的钱，让大家就觉得，哎呀，有点吃不起了。 嗯、另外呢，现在这个参呢，一般情况，厂家拿出来都是好参啊、都是那个时候大气候的时候呢，索性哈侥幸留下来的。而这些参呢、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留的都是好。好的， 所以呢，它这个价格高呢，也无可厚非啊。 对对对。 但是呢，尽管我们知道这个特点，但是这么贵的价格，很多人也是这个望而却步了哈。 对， 嗯，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这个海参呢，一个是它的品质非常好，另外它的价格呢，真的是没涨啊、说真的是没涨，因为呢，还是来源于呢我们北广平台这个强大的作用力哈。 是， 因为很多的厂家跟我们合作呢，也是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给他们做一些宣传和推广哈。 对， 我们的广告的效应还是非常强的啊。 不管别人怎么涨，不管别人怎么调， 嗯， 我们坚持在北广生活时间，在我们这里给大家依然能够拿到您想要的实惠， 嗯， 甚至更加实惠， 没错。 但是说实话，周老师， 嗯， 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咬着 牙，我们也就是说， 嗯， 保证这次直播吧， 对对对， 保证是直播。您什么时候听？哎，一换节目了，然后这个、我跟周老师说，这个最近我们也没办法了， 哎， 那么确实也就没办法了。但是现在 松动了， 您听到的还能够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实惠， 所以您遇到这样的价格啊，遇到这样的产品呢，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订购。什么产品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这个海参的核心的出产区就是大连， 啊、大连， 而且它是正宗的辽刺参。 对， 另外呢，今天这个海参呢，它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鲜蒸即是海参， 低温鲜蒸。 哎，说到这个鲜蒸的话呢，它确实呢，这种技艺啊，能够使海参当中的很多营养呢，特别的完整的保留下来。 哎，因为呢，我们知道一般大家吃海参的时候啊，海参出水之后，如果你不迅速加工，不把它弄熟了的话，它会化成一滩水的。 嗯， 那么传统的我们这些养海参的渔民会怎么做呢？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就出了海之后，马上啊，先拿一个大口锅， 这个大锅里面要放的非常非常咸、浓度高的水，这个咸汤啊，把它煮，马上煮完了之后，嗦吧小根了啊，嗦吧一半，然后再去晾。晾直接晒得干干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您再重新的跟泡木耳似的放里边，再去慢慢的发。但是海参的发制是很麻烦的，再去发，再慢慢的长回来。可是呢，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因为晾干了可以很长时间的保住海参，它不变质，但是你的营养啊，你举个例子来说， 会流失。 您把一块这个，你看南方有腊肉啊，腊肠，您买一个腊肉腊肠，您想再恢复到新鲜的那个猪肉的那个味道啊，新鲜的那种水分是不太可能还原出来的，所以呢，它毕竟有大量的营养流失。那么低温鲜蒸的技术呢，就避免掉了我给它晾成木乃伊，我再直接做，因为现在技术可以达到了，我直接出水之后，马上用比较低的温度去蒸，这样呢，能够，因为我们都要高温破坏营养。低温去蒸的时候呢，把它的营养保留下来，而且呢，直接蒸完之后，直接把那个沙子什么沙嘴去除掉之后，直接密封袋抽真空，马上进冷库装，就这个过程非常短，它可以非常好的保留住海参当中的营养，这些营养不被破坏了，所以您吃这种低温先蒸的这种鲜参的营养，它就远远比您吃那种木乃伊油泡发的那种海参的营养保留得更加全面。 没错， 但是这样的海参确实因为技术的限制。它更加贵，价格也高， 你的成本高嘛， 哈，对，当然 所以呢，营养成分呢非常的充足，而且口感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价钱就是贵。可是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我要爆了哈，大家肯定是非常高兴， 肯定是要爆 啊，没错，是在这个海参大涨价期间，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呢直接跟厂家合作，依然带来优惠价哈。依然呢是贯彻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样的宗旨呢，带给大家性价比非常高的产品啊，八仙口的鲜蒸即食海参一大套是2700克，一共是90头海参啊，30克左右一根的啊海参90头，再加上50克的海参一根啊，也就是说您订上以后得到的提货券是5980元， 是，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1680元，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说90头送礼也是非常棒的，还有50克的这个大参哈，可以自己留着在家吃，或者呢一起送礼送出去都是可以的，非常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像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么性价比高的海参，而且品质这么高的海参的这个价格又相对比较的便宜，很难见到， 已经非常难了，确实已经非常难了。因为今年夏天的整个气候的异常呢，造成很多的海参的幼苗的大面积的这个死亡， 是 这种情况，所以呢就造成了现在的海参是越来越贵。现在我们能给大家消化的也都是属于已经人家各个大品牌吧，留下的那点儿，咱北京话叫勺瓣儿， 对， 哎，那点好东西， 存量了， 无根儿了，就是那点了。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也没办法，您得还得按照市场，毕竟有市场的需求。您说很多的厂家在我们这里给大家有的补贴，用他的广告宣传费有补贴，但是他不可能亏本的，来去在这里吧，对吧？在这里去进行这个给大家销售，对吧？所以呢，以后肯定我们也得随着大势去调整这个价格。但是在今天，您去查查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好，或者您到北广购物去看看也好，有没有过这样的价格组合的力度？我们依然还坚持着给大家非常实惠的1680块钱拿走这么多根儿，而且是这么大的海参的力度， 而且这种工艺 对、 也非常特别的， 还用低温鲜蒸的技术，加了新的工艺，它当然会加了新的成本，但是呢还能够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如此之实惠，一天的话10多块钱，所以呢这样的组合吧，这样的力度，我在我所给大家聊到的节目当中，我是真的没有见过。 因为现在是一个特别时期嘛， 对， 可以说现在海参呢是没有什么产量，更多现在是存量。 对 对, 对， 现在存量并不是太多，所以大家遇到这样的海参产品的话，一定赶快要备足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啊，正是进补的季节。 对， 很多人呢都在忙着这个季节来吃海参，所以海参的这个需求量就非常大。 是。 但是海参又少，所以物以稀为贵，肯定涨价是一个趋势啊。 是的， 所以今天的、 这个、不可避免， 大家一定要多订一点啊。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鲜蒸即食海参，这个一大套是多少呢？2700克，2700克一大套。这一套里边呢，一共有90小袋，那每小袋里呢是30克左右一根的参啊。 是的， 所以呢，这个组合还有呢啊，加上50克的大海参，再赠您一根、啊。 是的。 所以这个整个下来的话呢，您得到的是提货券写成5980，但是今天实际价格1680，您就可以拿走。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海参价格呢突然的飙涨啊，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了。那么遇到这样的性价比的产品非常高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哈。因为现在呢，确实是很多的海参呢是只有存量，所以物以稀为贵嘛，估计海参涨价的是一个趋势。尤其是秋冬季节，大家呢就是吃海参的季节嘛， 是、 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像今天这个还没有涨价，甚至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不要错过。 说实话，周老师，咱说没有涨价。实际上也已经涨价了，可是呢，我们大比如说吧，您看这一张咱们这个90头的、啊，这么一张5980的价格， 是 可能去年就是4980，人家涨了1000，只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还是1680块钱这个价格能拿走， 也就市面上已经变成5980了， 市面上已经涨了5980了，所以那券上写的清清楚楚，您去看，所以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没给大家涨，人家还坚持着不错，咱们合作的挺好，给大家去推广，所以您拿这张券去给别人去看，或者您送给亲朋好友，咱们说过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时候，这是5980的组合， 这可真是不菲的一个礼物啊！ 这是重礼，不是真正自己关心的人，不是真正自己敬重的人，这种礼物就不要送。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是鲜蒸即食海参，一大套是2700克，里边一共有90袋哈，每袋里边呢是30克左右的参，另外还要赠给大家50克的大海参一大根啊。那么这个组合下来的话，您得到的提货券是5980，明明真真的写的是5980，但是今天我们1680，您就可以拿走了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鲜蒸呢，刚才李佳也提到了，这就是活海参的直接低温熟化，而且是低温灭菌，一次性加工而成，更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它原有的营养结构。当然了，这种工艺的话呢，它营养是营养了，是不是口感减弱？不是，它的口感依然保持着那种丰腴和Q 弹的感觉。而且我当时呢把它这个包打开以后，看到它那个海参呢，当然有黑色的，有黑褐色的等等，因为它是天然的， 这才 体过散养的嘛， 这才是天然的、 所以它是这个自然的颜色。确实那个海参非常的坚挺有光滑，而且粗壮哈，肉质呢刚才说了非常 Q 弹、而且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它那个背部哈，那个白色的宽厚的饱满的那个筋，就是海肠子， 对， 非常的凸显，所以说明呢，它这个海参呢是品质非常好、非常有力的。 哎，以波散养的参就是这样的，它因为最为接近于自然生长，自己觅食，自己的洋流当中去生存。那些身体不好的、那些弱不禁风的豆芽菜就早已经被淘汰了， 是的， 化为大海当中的这个一粒水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留下来之后的个个都是这个身体觅食， 是的， 刺儿觅食。您看那个刺儿啊，它不是那种瘦长尖的，它是那种有点圆。有点壮的那种， 是 只有这样的才能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当中去成熟下来、成活下来，所以这种的底波散养的参它就是这种颜色不统一，对吧，皮肤没有那么那个光滑，它是粗糙的，可是有劲儿啊，有劲儿就有营养， 没错没错， 您吃这么一根，您这才里边能把海参的营养 吸收。其实大家吃这个海参的话、就是由于它里边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比如什么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苷呀、牛黄酸呀、还有各种的一些 矿物质啊、精氨酸 SOD， 对 对吧， 对，你像一些女人们就是冲着它那个胶原蛋白都去吃这个、海参， 因为这是一个全面的营养补充， 没错，尤其在秋冬季的时候一定要多吃一些这些营养成分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是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介绍的这个 个很多的产品啊，尤其是海参的一些名牌产品全都涨价了啊。但是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这个产品，当然它市面上还是涨了， 是的。 那今天呢，面对于我们这个平台，它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价格，就是一大套给大家是2700克，那一共呢有90袋，每袋里边呢是30克左右的这样的大参啊。另外还赠给大家50克的大海参一根。那么这个组合呢，如果您定下来的话，得到那个提货券呢是5980，但是您实实在在是1680就可以拿走了，一吃能够吃3个多月啊。 是的， 所以呢特别的合算啊。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金秋十月周末狂欢开始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12号至10月14号，新老会员来电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丁立彪，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佳，李佳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都爱吃这个炖牛肉、啊、但是确实吃起来好吃，炖起来可麻烦费时间、而且呢这个火候啊什么的掌握不好啊，挺好的牛肉可能搁您那儿就瞎了。 特别是大块的牛肉，家里就只能切成小丁那么去，大块牛肉您炖起来，您时间短不入味，时间长了外边您也自己掌握不好那个火候，但是只有那种大块牛肉煮出来它才过瘾呢、它才有那个香气啊，它才那叫咱们叫挡口啊， 没错 是吧、 当然这牛肉啊如果炖不好的话真是啊就塞牙柴的不好吃啊，进不去味儿、还有点这种脏腥味啊不太好吃。但是呢如果是炖好了没有不爱吃牛肉的，而且这个牛肉的做法啊真的也是非常的多啊、因为牛肉本身呢它也是一个高蛋白啊、血质铁维生素钙磷真的是非常高， 营养 所以呢很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健康就不吃猪肉了、就改吃牛肉了。 对、我听说好像减肥的呀什么健身中心的那些教练啊他们都吃牛肉会比较多一点，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牛肉虽然好吃做起来麻烦，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东西又好吃又解馋又是大块的牛肉让你吃着过瘾、但是让您还能拿到一个特别大的实惠。 没错，价格呢您可以承受啊。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五洲这个大品牌的酱牛肉的组合、 是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既有五香味的给大家10大袋、 十袋、 一袋呢是150克，13两、 三两一袋， 这个一块啊纯纯粹粹的一大块牛肉、 就是、肉 哎、 就是、肉。 而且呢这个咱们经常做的您知道这个三两这一大块的话估计可能得用1斤吧，一斤肉才能出， 一斤先出这个3两熟，3:1嘛，这是牛肉的出数比例，不出数这东西。 一共是10大袋啊，这个五香的10袋。另外呢，咱们还有年轻人喜欢啊，现代人喜欢的这个有点香辣味的香辣牛肉的，150克一袋，咱们5大袋，一共是15袋， 每袋都是3两。 每一袋都3两。那么市场价的话呢，这个15袋的话，估计得500-600块钱了， 至少至少、 至少。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我先告诉您，一袋不到20块钱，和不到20块钱，19块多。那么今天呢，15袋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299，15袋，这15袋得用15斤牛肉做，这15斤牛肉您299都买不下来啊。 所以呢，真的是特别的合算哈。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是，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我再梳理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呢来送上的是五洲这个品牌的酱牛肉的组合，每一袋都是那种塑封的， 是的、 那种就鱼皮纸外边包了一个， 封好了， 里边是封好的，一大块， 里边 就摸到啊，一大块这样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打开以后呢，真的是这个软硬适度啊， 对， 然后那个味道呢，也是 真的小的时候家里炖牛肉那感觉，它没有过多的调味的这样的一个累赘， 选的料特别好、哎、选的肉特别好之后，这个你会感觉这些所谓的调料的味儿啊、嗯、是给那个牛肉啊激发它更散出来那个肉香味儿、嗯、而不是说现在那些不好的肉啊它就得拿那个辣的呀、嗯、 的 咸的呀姜啊把那味儿全得盖住，你吃的是一个调料味儿、嗯 嗯、这个不用，这绝对是、这个、 肉香， 那肉香牛肉的肉香啊。那么这个150克呢一袋，咱们是十袋五香的， 对， 五香是咱北京人特别爱吃的传统的五香牛肉的风味， 是的、 啊、另外呢还有香辣的牛肉呢是五袋， 这俩辣 是15袋、嗯、那价格呢是299您拿走的是15袋，一袋呢是一大块牛肉， 对， 三两的， 是的、 啊、三两的，大家、嗯、这个到市场上一询价就知道这个牛肉你买三两一大块得多少钱， 是 啊，咱们今天这个一包啊一大袋三两不到20块钱， 是 299 15大袋，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价格呢只是一个方面，现在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啊、这个各方面的意识提高了，其实价格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这个食材好不好、啊、 东西得好， 对，东西得好， 玩意儿得好。您比如说这个肉，咱们说咱喜欢吃点这个熟食的制品，可是您说您去市场买的火腿啊、 嗯、 买的香肠啊， 全是淀粉的、啊、东西 不是全是淀粉吗、 嗯、 最近流行开始自己灌点香肠，那不都是那自己为了吃着踏实吗？但是这个是什么，你眼见的看的整个的是一大块牛肉在里面、 嗯、 这是真玩意儿，这是真正的好牛肉在您给这用呢。再说您咱吃除了吃的真东西之外，咱还得吃个口味吧、 嗯、 这个口感，这种的大块牛肉自己家里去卤你是很难成功的， 对， 它必须得是很温很温的小火，一点一点让那热乎气儿让那个味道进到那个大块肉的里边去。 嗯， 咱自己家里只能切那种小丁去弄，那你想吃过瘾的话还是大块过瘾啊。 嗯， 哎，张队，所以这种东西呢只能是专业的人家是专门做酱牛肉的啊，专门卤肉的来给您去做，这才能入味儿。在家里您甭想，想都甭想、嗯、 没错， 咱没那个火 没那个功夫， 还真是、啊、你像这个比如家里备点的话、嗯、来人了你也不用去这个费时间费精力去炖肉了哈、 哎， 切成片， 对， 然后凉菜也可以、 嗯、 您热菜的话呢您愿意其他加点什么辅料啊也是可以的， 都行， 比如说吃面条它切几片搁进去以后 对对对 牛肉面， 对啊， 然后呢这个吃米饭弄点牛肉盖饭啊、 嗯、 都是可以的， 是的 啊。另外呢你像这个当小韭菜也是行啊， 哎， 啊、请客 切两片牛肉配韭菜， 哎，都齐了。 对， 另外咱们出去，比如游玩的时候，咱们带几包这个哈， 且比你带那火腿肠强多了， 取代那老三样哈、嗯，火腿肠啊、方便面、面包哈。所以呢，今年这价格还特别的合算。你想，不到20块钱，您吃那么一大块牛肉，你说您要点一外卖的话，不到20块钱，您能点什么东西？连肉心都看不见。 是啊， 即便有肉心的话，它那个 不可能是牛肉， 卫生啊、健康啊，这个你也会担心的。 对呀、啊嗯，上面裹了一层面糊给您弄，这是整块的、看得见的肉。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这个组合啊，有十大袋啊，一袋呢是三两、 嗯、 啊，150克三两嘛，十大袋呢是五香的，那么有五袋呢是香辣的，一共是15袋，既有五香的牛肉又有香辣的牛肉，那么市场价呢这15袋呢得400-500块钱了， 至少、 啊、至少。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只要299。刚才我算了一下，合一袋呢不到20块钱， 是的， 可以拿走了那么一大块牛肉啊。 是的，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看它这个包装呢，实际上也比较的这个没有累赘，是吧？ 很简单， 一袋一袋的， 对，独立包装，里边真空，封好了、嗯，随时拆包都能吃，然后呢，随时可以吃，随时很方便，干净卫生，独立放的， 没错。 您有条件放冰箱没问题，平时不放冰箱的时候您现在天凉了您放外边也没问题， 可以 踏实吃、嗯、我跟您说这15包听着挺多、 嗯、 吃完之后解馋用不了10天8天， 所以多组订购啊， 敞开吃， 多组订购、啊、一般就停不住嘴儿、啊、 对， 这个150克三两一大包，咱们是10包是五香的， 哎， 还有5包呢是香辣的、 嗯、 啊，既有五香牛肉又有香辣牛肉，市场价有400-500块钱啊，至少、嗯、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和一大包的话呢咱们也就不到20块钱， 是的， 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我们这个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刚才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的， 是的， 所以您不要有负担，没问题的啊，都是把货送到您家，然后您再付款都没问题啊。另外有些朋友呢，可能这个打电话的经常在线，因为我估计可能、嗯、对这个组合呢过日子嘛，像这样的东西是非常受欢迎的， 对， 所以呢可能会你有些